进口家居用品，优选利快生活。 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早上好，欢迎你依旧记得来赴我们的约会。这里是在每周六日早六点为你明媚上演的歌飞扬，我是刘慧。初春时节，我们又将迎来一个美好的节日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。今天我们要借助这样一组歌声，将我们的问候送达给每一位女性朋友。暖场歌，我们来听张瑶翻唱的一首老歌《牧羊曲》。那位牧羊女的模样你还记得吗？你心底的那份纯真是否从未走远？ 日出嵩山 世界

从1986年登上荧屏，一直唱到了今天。无数音乐人和歌手对其钟爱有加，都想以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心中对情真意切的理解。刚才的这个男生来自刘宪华，简单的配曲带来依旧那样美好的回忆，为电影《女儿国》改编的片尾歌《女儿情》。这部《西游记》对于中国人来讲真的是印象深刻，几乎每一个年假都会有一些卫视来进行全剧的重播，而不知道你是否跟我一样，也都会多少瞄上几眼。那当中有我们太多青春的记忆。这一首同样来自于剧中的经典，祖海为你翻唱的《天竺少女》，那个李玲玉扮演的公主在当年也是技惊四座啊。 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正沧桑。 却又辗转的幸福，每一个战场敌暗我明，冷箭最难防。就算天意要这样，我也要较量，能和你有难同当是最高奖赏。把不堪都变不忘，心肠如战场，为你征战寸土也不让。扬眉笑对穷山恶水，也与你相随，今生相会要几辈子轮回。执迷不悔，全世界都反对，我问心无愧。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电影《杨门女将之军令如山》当中的宣传曲，赵千羽演唱的《杨梅》，有没有勾起你对于那些个巾帼英雄的追忆呢？这样的女性因为传奇注定成为了历史记忆当中最亮眼的风景。葛飞扬继续和您用歌声来迎接即将到来的38国际劳动妇女节。中场休息前的这一位来自新疆，有请谭维维为你讲述美美的阿瓦兹鼓励。我是刘慧，稍后见。

比如这首来自萨顶顶的以中文和彝文共同讲述的十六女人。 谢谢。 山长青，涧水长蓝，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啊，滴水长围着青山川。 谢谢九月奇迹带来的这首《阿里山的姑娘》，宝岛的女性风情，其中略可见一斑。今天我们迎38国际劳动妇女节，其实在全世界各地庆祝的重点是有所不同的，可是不管如何庆祝，都是对女性的尊重和赞美。尽管这个节日的诞生和政治事情有关，可是我们更希望这个日子也可以成为表达对女性爱的时刻，对母亲，对妻子，对姐妹，对女儿。最后的这首歌，我们要来感受音乐里女人的古典美，钟丽艳《桃花妆》。好了，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月影留声，我是刘慧，也再次祝你周末愉快。 窗外天细落潺潺，洒下春意满栏杆，烟锁花楼风向晚，几番回眸人独看，花香吹来沾衣衫。依稀有梦暖暖惹了谁思量，柔情千万般绕在我指端，红颜今生娇媚为谁藏，咫尺天涯痴醉不忘。我对镜梳妆描你爱的模样，轻轻勾勒当年好时光。我对镜梳妆绘出桃花绽放，却看花落断了我惆怅。

想哭，就让自己大声地哭。